把这个重任啊交给了我，让我来担当这个女主角。 嗯 嗯，我当然也非常感谢岳领导对我的信任了，所以呢，我觉得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能把这出戏弄好。 嗯 嗯， 这个戏对你来讲应该说是一个挑战了。 对，因为好像我从来到京剧院以后吧，我弄了不少新戏， 嗯， 但是呢，这些新戏呢都不是程派， 嗯， 都是因为人物而定的那些没有派别的那些， 嗯，更多是 角色 哦，没有派别的。 对，因为她是、哦、比如她是一个活泼的小女孩，那我就按着花旦去演， 嗯， 就是这样。所以呢，程派我是第一次， 嗯， 所以对我来说。挑战也是挺大的， 这次应该说是一个大青衣的感觉。 嗯、对对对， 嗯 嗯。 关于你这个排演《孔雀东南飞》的这个场景呢，我们前些时候的记者张璐呢，去、 嗯、 特意给你录制了一段、 嗯， 咱们听一听你在排练现场的这个表现，好不好？ 好的， 嗯 嗯。 你这就是这个动作吧？ 啊、 嗯，就是你有紧了，你们就没有感觉了， 嗯， 是吧？噔、嗯。 Thank you.

是思念他的爹。 you

正合适。 哎呀呀，若是被二位拿去，莫婆婆是怎样的将样并真呐、 啊？那是你们家的事儿，我们管不着。 快拿钱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京剧院的郭伟在上海逸夫舞台李文敏程派教学展览演出当中演出的《荒山泪》的片段。